来自女方的月满普佳人，早晨，开始了我们清晨爽利节目啦，五点十二分，星期一的这一天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今天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上午五点钟，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5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又低了一度，21度。相对湿度74%。两位男士陈星、伍佰合作这首作品。爱你一万年， 寒风吹起细雨沥沥，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与追，风中怕归，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 你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运到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你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 重新一个好 band 嘅玩法啦，有伍佰同埋陈星合作《爱你一万年》，咁啊好多嘅歌曲咧都系用呢个名字，旋律亦都有啲系同样吓。最早期咧都会有尤雅又唱过啦，而呢首歌嘅原曲咧就系来自日本嘅泽田研二嘅《任意让时光消逝》。是啦，我哋香港早期嘅温雅乐队嘅年代咧，当时唱主音嘅 B 哥哥钟镇涛都有唱呢一首歌。 Yes, I saw you at the station, long distance miles. You were leaving for the weekend, catching the 455 with your new friend for the season, and not a sad eye clown.Helping to see that your fantasies go down, and I have to wonder to myself why you have to go so far, drifting with life's daydreams, trying to play the star. I still remember when you said, baby, now let's get away, and I followed you like a schoolboy.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game. Now you call me, say you're sorry. You've been long distance love. You say you'd like to see me, maybe just for a while. And you meet me at the station, there on platform 9, and we'd leave for the weekend, right in the 455. But I've played this scene too many times to ever feel the part again. I don't really want to fake it. I already as part of the game. But I've played this scene too many times to ever feel the part again. I don't really want to fake it. I already know the end. So bye-bye, Cinderella. Everything just has to change. As part of the game. 头先我哋刚刚听嘅咧，都系好熟悉嘅调子。改自泽田研二嘅《任意让时光消逝》嘅呢个歌嘅作品 ，455 of the game。早晨啦，时间5:24啊。天文台发出咗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室外气温21度，今日大概最高24度啊。

梅艳芳呢一首《亲密爱人》，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今天啊，喺六点后咧，我哋会有嘉宾主持啊，叶君耀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大脑嘅问题。个个都有脑噶啦，个脑点样运用咧？点样先至吓唔用系会生锈噶嘛？镜其实咧就好好多个运用，所以我哋好好爱护大脑。咁但系有啲情况咧都会有损害大脑嘅时候，就高脂高糖咧。都会损害大脑，咁到时叶君耀咧就会同大家讲讲呢一个话题噶。早晨，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嘅，现时温度21度，今日最高24度。歌颂台湾，爱台湾嘅歌曲《台湾小调》。 吃得饱。蜂蜜西瓜和香蕉，出差人不少。不管常住何处到，同生齐夸 嗱，因呢首歌系都系中意台湾嘅一首歌，系来自一套嘅电影嘅嗰阵时啊。咁歌名咧就系《台湾小调》啊。睇台湾咧，咁啊听到新闻啦，咁又间唔中咧，咁上下咧又听到一啲就话地震嘅消息。咁啊喺七个钟头前到啦，大概吓。咁啊，据香港天文台嘅初步分析咧，2021年4月18日星期日嘅下昼啊。在10:15的时候，台湾就发生了一次6.2级的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3.98度、东经121.57度附近，即是花莲之西约3公里，而且是距离香港的东北偏东约780公里。天文台也接获有20多名市民报告，表示是感到这次的地震的。震动是维持几秒至10多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说室内有感。那个感觉是怎样呢？怎样形容呢？就是说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咁系啦，即系台湾咧，就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啊，睇戏、电影里边咧，都有一个系攞咗呢个地震嘅情况。喺呢套电影里边，男女经常都有见到面，但系就唔知道原来大家就住喺左右隔离。当大家记挂对方嘅时候，又揾唔到，就系喺一次地震嘅时候，原来佢哋嘅位置仲要系隔离嗰个位置，不过因为佢哋嘅大门口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所以永远咧出门口嘅时候，或者翻屋企嘅时候咧，都见唔到。就系、喺一次地震嘅时候，喺佢哋两户嘅中间嘅缝墙系即系震烂咗嘅时候咧，先至见到对方。就系改自几米嘅一本绘本。男女主角金城武、梁咏琪。 像两点水聚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另觅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发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梦左叫到沙瓦，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

千世万世功过。 叶振棠，天长地久。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最高气温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是天晴的。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4%， 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 早晨，我是沈祖耀。我通常朝头早都好早起身，大约5:09到啦。起咗身之后咧，我就会跑步大约半个小时，然之后咧，我就会喺我草地嗰度咧做30下掌上压、40下 sit up。咁咧，我就觉得全日咧，嗰个人都好似好轻松咁样，同埋咧亦都充满咗活力。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开心好活跃的一首歌曲，来自《京华春梦》，当年是汪明荃在戏里面扑蝶捉蝴蝶的时候所唱的一首歌，就是叫做《扑蝶》。 梦里常换好哥哥，两双欢邂我，望你情重现实爱我，此生一路只一个。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想试试自己的集中力、记忆力，还有对选民登记的知识， 那就要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和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的选民登记21点游戏了。 游戏入面主持会读出21组词语，你只要找到当中重复出现而又和选民登记有关的词语， 打通18723122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智能手表一只。 记住留意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悠闲安多芬和奇力量、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欢迎你收听呢个节目啊！啱啱起身或者可能有啲朋友都起咗成个钟头，有啲又啱啱扭开收音机，又开你嘅手机去听呢个节目。今日系4月19号，农历系3月初八，星期一。今日咧就系、是、可能会有啲风，大家感觉到，因为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嘅。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时间系6:02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4月19号星期一嘅呢日朝头早啦，喺钱佩卿身边咧，又系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早又有啲咩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吓？ 饮食啊， 饮食食， 唔系咁简单，而系讲饮食点样影响大脑啊。 啊，你都好叻，呢个鬼仔嚟噶嘛你吓？但系识得个脑字系用 N 音啊 吓，好难发呢个音吓。 都 OK 噶啦。 咁我前排咧就睇到港台电视31啦，一个节目啊，叫做《31看世界》。咁咧有一集咧就讲女人点样从化妆品咧令过百种化学物质咧进入身体。咁当中咧有个事例咧就话咧爽身粉啊令女人生卵巢癌啊，仲喺美国咧发生集体诉讼啊。 哇，好恐怖喎、吓！ 啊，于是咧我就上网睇下关于外国饮食健康资讯啦，就俾我揾到一套纪录片。题材好特别嘅，就系讲咧高脂肪、高糖分嘅饮食咧，对大脑嘅影响。 诶，咪住先啊 ，Dan。嗱，而家网络嘅世界咧，好多假资讯噶嘛，系嘛？咁啊，虽然你都好稳阵啊，都要问清楚，你有冇 check 清楚套纪录片啊，系咪可靠先？ 我当然睇清楚啦，制作单位系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啊。在德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之中，这个媒体的公信力是类似英语世界的 BBC。节目里面所有研究都是来自著名大学的研究来的。全部有根有据，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翻查这个研究过程和结果。学术界有公信力之余，研究的题材还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咁、那个节目内容系点样带出呢个话题噶？ 一开头立即入正题啦，就带观众去到墨尔本 訪問墨爾本大學教授 Felix Jacka 關於一個飲食對兒童心理發展的研究，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研究追蹤23000名孕婦的飲食習慣，記錄他們攝取的垃圾和加工食品，以及記錄健康食物大量纖維和營養的，然後再看看他們的小朋友的心理健康，由他們18個月大去到5歲。當然教育、收入、媽媽的精神狀態、家教、種種外圍因素亦都有考慮。結果發現吃多些垃圾和加工食品、超甜飲品、超鹹的零食的孕婦，他們的小朋友比較多些行為問題，例如暴戾和憤怒。挪威亦都有一個大型研究，如果小朋友吃得太多垃圾和加工食品，亦攝取不夠健康食物，就較容易出現情緒問題，例如焦慮和發惡夢。西班牙、荷蘭和加拿大之後有研究，亦都同樣發現高脂高糖影響大腦發展。 這個節目呢跟住走到去法國的波爾多 啊，莫非介紹紅酒？ 不是，是波爾多大學那裡呢做了個研究，找老鼠做實驗，發現大量進食缺乏 Omega-3 脂肪酸垃圾食物的老鼠呢，被放入呢光暗並存的空間，他們呢會寧願停留在陰暗的地方，擺脫不到憂慮的情緒，亦不夠膽呢去陌生領域。負責研究的大學教授呢有以下解釋。 構成大腦 90% 是脂肪，這類脂肪身體本身不能夠自己製造，必須依靠日常飲食去攝取 Omega-3 脂肪酸作補充。一旦飲食缺乏脂肪酸，情緒行為必定會急劇變化。 還有研究在法國做的，今次是鄰近德國的旅遊熱點 Elsass， 那裡由1960年開始農莊的倉鼠數目急劇下降，近期接近絕種。 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不是會是因為用多了殺蟲藥呢？ 不是，主要是和大量種植粟米有關的。 那些倉鼠有粟米吃，就更加容易找食，方便傳宗接代咯。 理論上是對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粟米令他們不育。 粟米會令到他們不育？ 首先那裡1960年開始就大量種植粟米，因為要供應給高糖分加工食品市場。斯特拉斯堡大學就發現倉鼠以粟米為主要食物來源，身心會產生變化，聽覺變得異常敏感，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情緒又變得暴躁。80%的倉鼠媽媽生完 BB 後就立即殘殺親生骨肉。 為何會這樣？有什麼科學解釋呢？ 粟米本身就缺乏維他命 B3， 不夠 B3 倉鼠性格就會變得暴戾。相反，如果倉鼠飲食中攝取足夠維他命 B3， 性格變得溫順。 所以呢 Dan， 你真的要吃多些維他命 B3， 讓你可以溫順一點，更加听你妈咪的说话。 哇，我已经驯服似绵羊了。嗱，维他命 B3 究竟对我有没有效呢？拭目以待。但根据这套纪录片的报道，荷兰有研究指出饮食是影响情绪的。为了撇除日常生活各种外来因素，荷兰有个研究的。 是怎样的？ 缩窄的测试范围专登走去监狱做，看看年轻犯人的饮食和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的。 研究针对8个年轻人监狱，将他们分成两组。3个月里面，研究人员给他们足够的维他命、矿物质、脂肪酸的补充，再观察他们的行为。观察朝向两个方向，首先是问下犯人他们自己有几冲动，然后就再问下监护人怎样评价犯人的行为。结果发现，犯人一开始接受足够的营养补充，被判罚独自监禁的数字急剧下降， 因为暴力事件减少了三分之一。 食物真的影响行为的，德国也有研究。卢贝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首先他们将24人分开 AB 组，分别提供两种外观相同但营养很大差异的早餐。 那 A 组是吃什么呢？ 高碳水化合物，即是高糖分的。 B 组呢？ 高蛋白质。 AB 组各抽一个人进入一间房，房里面有张台，上面放了10个硬币。A 个人呢就被指定要攞走7个硬币。 而咁剩返个3个就係 B 组攞，好唔公平喎、 啊。就係要佢哋试下唔公平。嗱，似你就估下啦，高碳水化合物还是高蛋白质群组呢嘅忍耐力係强啲呀？ 咁我估呢高碳水化合物嗰个呢会有强啲嘅忍耐力呀、 啊。点解呢？ 因为碳水化合物可能係代表高纤维素食。你知啦，嗰啲草食动物啊，都好善良噶嘛。 啊，未必噶，好多草食动物咧都好唔好嘢噶吓，例如大象啊、犀牛啊、公牛啊，屙起上嚟都好恶噶。嗱，呢24个研究对象之中咧，就揾一个人做例子，咁我哋叫佢做 C 君啦，好冇？ 好啊。 嗱，研究期间咧就提供俾佢嘅早餐咧，每日都一样嘅。但系食物入边嘅糖同埋蛋白质嘅比例咧。每日都唔同，有时嘅糖会高啲啦，有时蛋白质又会高啲嘅。食完呢啲早餐几个钟之后咧，佢就要面对个电脑咧做测试啦。咁就系攞银仔嗰个测试啊。 哦，嗰、那个咧就话 A、B 组各派一个人入一间房嗰度，台面咧就有10个银仔 ，A 咧就要指定系要攞7个，剩翻3个 ，B 就无可奈何都要攞啦，好唔公平都要攞啦吓。 啊，冇错啊，嗱，结果发现啦，面对不公平呢、这个 C 君咧有两个反应嘅，视乎佢嘅早餐食咗啲乜。 咁如果佢嗰日食咗高蛋白质嘅早餐，系点咧？ 佢系偏重个人利益多过心里边嘅不满同埋愤怒嘅，攞走3个都算数啦，冇投诉嘅。 咁如果食咗高糖分嘅早餐呢？ 哇，佢宁愿系乜都唔要，好过俾人占便宜啊！ 啊，即系话其实个情绪行为就视乎佢食咗啲乜嘢在先啊！ 系啊，嗱，呢个测试咧，仲安排呢个研究对象阿C君咧，就去验血，睇下佢嘅血液荷尔蒙同埋氨基酸浓度啊。血液咧众多物质咧，最重要系氨基酸里边嘅 tyrosine 酪氨酸啊。 点解咁重要咧？ 嗱，酪氨酸咧喺大脑里面咧，其中一个任务咧系引发动机同去冒险。摄取越多酪氨酸咧，越倾向接受不公平待遇。摄取咗高糖分早餐嘅一群咧，比高蛋白质嘅一群咧，选择去拒绝不公平待遇嘅次数啊。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即是说吃了高糖早餐比较据理力争，而吃高蛋白的早餐呢就比较逆来顺受。 嗱，呢个研究亦都谂起咧，我肚饿咧，情绪就会好差噶啦，好敏感同埋好容易发脾气嘅。 啊，咁呢个情景咧，我系见过嘅， 系嘛？ 即系你系要哇，即系食得丰富啲啊，食得好满足咧，啊，你嘅情绪又好啲。 至少唔好空肚做嘢啊！嗱，所以咧，嗱，做任何重要嘅事情咧，我一定要医饱咗个肚先嘅。 系，咁其实你呢个夹硬嚟嘅，将自己嘅脾气系合理化。 不是合理化，只是有较为科学的解释。 好了，嗱，丁，你今天分享了这个科学研究，听落其实又真的挺有趣。 我只是分享了这套40分钟长的纪录片的头15分钟，还有三分之二是未讲的，留下有兴趣的听众自己去看。 上网怎么去找呢？ 只要上 YouTube 打入 Better Brain Health BETTER，然后 BRAINHEALTH， 嗱，见到长42分32秒嗰条片咧，就系噶啦。 嗱，咁啊，今日讲高脂肪、高糖分嘅饮食对大脑嘅影响，有咩歌又啱听咧？ 嗱，19世纪末，工业革命带俾人类各种方便，缆车嘅出现咧，直头感动到咧一名意大利作曲家，作咗首咧全欧洲家传户晓嘅金曲。赞扬咧缆车呢种当时前卫嘅交通工具之余啊，仲表扬科学嘅伟大嘅。嗱，呢首歌咧就叫做 Funicoli Funicula， 由歌唱家 Pavarotti 同乐队 Aqua 合唱嘅，仲有西藏儿童合唱团做和唱，节奏轻快，好啱朝头早听嘅。 嗯，咁呢一位歌唱家咧，都曾经嚟过香港演唱噶嘛？ 系啊， 巴佛洛提吓。 嗯， 咁啊，大家欣赏呢首歌啦，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咗，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啊！现时气温21度，早晨啊！ 逢人问我怎可带他远去，自己增加了苦虑。 印尼的梦想号黄包车，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最高24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继续。 人问我怎可带他远去，自己

調查負責人提出了幾項建議，一陣聽下。 內地當局的統計預計這個全國單身獨居成年人口是達到9000萬，有政協就建議向這班俗稱空巢青年的人提供婚戀諮詢服務，甚至無有建議就是將婚戀教育列為高等院校的必修課。青年人和學者又怎麼看呢？透視大中華會和大家探討。